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係咧。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呢？即係繼續出埋朋友都唔會有錯嘅，每一次出埋一個朋友啊， 係 啱啱呢就見到阿 Ed 啦，咁我啱啱去完台灣返嚟，咁我梗係捉佢做一個報告，做個報告啦，條撲街唔制喎， 坐你都傻 啊，佢話呢有女聽喎，嘩 有女聽呢個節目， 你可想而知阿 Ed 係幾淫賤啊，係咪先？ 係幾傻俾條女聽呢個節目， 唔係你真係㗎，我而家呢有啲陣禁制令啊，我啲網友嗰條女啊，知唔知啊？咁我有一個網友咧，會同我一齊成日同我出去K 場玩嘅咁樣，四眼仔嚟嘅幾靚仔下咁樣，我唔應該講呢句，我睇佢下下嚟已經 cut 咗呢句佢先啊，邊個都好啦，我一打俾佢，搞團啊，你出嚟玩啊，喂，你卡 OK 出嚟玩，唔得啊。好撚大鑊啊，老婆知道我想你一頭啊，而家監視緊啊，嘩。 喂我即係好耐幾個月之前我都俾過一集呢我老婆聽。 啊 我老婆聽完個 comment 呢就嘩咁鬼白痴嘅你哋咁嘅嘢都講出 嚟嘅。我有啲朋友呢就係點樣呢講我喺一個喺東方集報業一個朋友啊咁佢聽呢佢真係兄弟到震啊或者你聽佢唔係做記者㗎咁呢佢喺東方入面呢係咁幫我講傳出去嘩我諗就係。 喂絕對有啦即係我就唔識呢啲咁嘅朋友啦但係即係喂你要成成日咧，喂，即系我最近又喺阿山果報嗰度啦，屌你嗰啲咩淫賤篇嗰度啦，喂，寫嗰啲咁嘅嘢咧，屌同我哋個節目講嗰啲一樣啊，喂，你究竟屌大佬真係好鄙視佢啊，即係大佬你有冇，你究竟有冇上過？你唔好成日聽我嘅節目，跟住喺度抄啦，仆街！ 唔係，你唔可以咁樣話佢。 喂，我真係唔可以咁樣話佢。 唔好話佢， 係咪先？ 應該叫佢嚟訪問我嘛。 真係好麻煩咯，即係我覺得成日都係咁。 應該叫嚟訪問我。 又懶喎，屌你真係會喺收佢錢㗎。佢講嗰啲嘢咧，大佬淨同我哋講佢寫嗰啲。同我哋講嘅嘢咧，幾乎係一樣嘅。 係咯， 係我費同佢宣傳啊！我真係費講係邊一日啊！ 即係咧，我咧就其實我接受訪問嘅喺九月之後啊，九月之後啊，即係定下十月到啦，我接受訪問嘅。咁你可以過嚟訪問我嘅。如果你要抄咧，都唔該俾翻你少少著數我哋先啦。 即係大佬好明顯係啊嘛，你都大佬懶成咁先得㗎。 喂，你出嚟 rap。 是啊即是 你錢 你要真係要同喂邊個識阿肥佬禮啊 我 除咗除咗中文之外你大佬真係同佢老闆反映下你下面啲員工你要你唔好咁懶啦大佬。 好抄啊 好抄啊。 我好尊重呢份報紙係真係因為佢做我。 特別係淫賤版。 我都係咁我買份蘋果呢其他抌晒㗎啦。 係 我淨係返返返風月版嗰隻華星真係㗎我睇㗎。 喂我調轉過。 你又講過啲嘢。 我已經成兩年冇買過蘋果。 咁你 cheap 啊。 我真係唔睇㗎。咁但係我以前買嘅習慣呢第一同你調返轉我第一樣就抌撚咗個風月版。 黐線啦。 唔係真係冇唔啱睇㗎嗰個風月版其實就對我嚟講係。 我要咁樣講佢有啲嘢呢係線稿嚟嘅。咁嗰啲呢 整體大部分都係線稿添啦。 佢要搵錢 ,ok, 冇問題我冇問題 但係唔好懶 係唔好懶 係啦 跟我去一次你打俾個電話我你話明係蘋果記者我照見你係冇所謂㗎係 十 月之後 係咪先即係成日就又懶啦又玩鬼鼠啦咁樣樣即係唔好㗎嘛。 阿牛呢係一個好親暱嘅人嚟嘅 係 你要做訪問我肯同你做㗎一定肯十月之後都係 啦我哋唔係鬱文嚟 我哋唔鬱文嚟㗎 我哋好友好㗎。 我好友好㗎我同任何一個報紙我都好友好㗎我真係有蘋果嘅記者是我好朋友嚟㗎吓吓唔係唔淨者唔淨者係好㗎。 喂直情相信係啦。 係咪先 直情相信你睇完即係我唔講啦總之睇完最近有編劇出咗呢頂你大佬同我哋講嘅嘢係一樣㗎。 唔係你跟我去一次先好冇先。 好人真囉即係。 你起碼交返500蚊會費先啦大佬。係咪先你真係即係我肯做訪問我肯將我俾曬你但你都要唔好咁難啊大佬你真係。 你聽完之後你就寫我下次，我下次真係扇你啊，或者係呢。 係啦，屌下次我哋喺度講啲流嘢 啊。流嘢扇你啊。 係啦係啦係啦。 我哋嗰度呢萬零，我頂多一萬會員一萬聽眾咗嘛，大佬你呢十幾萬。 係啦，即係如果我突然間話喂深圳某個正經水療有嘢搞，冇你又跟住我寫喎。 係啊， 屌佢就係真係頂佢唔順真係。 我接受你訪問，你 PM 我。我想講下訪問先，我其實我接到好多個訪問嘅。 你訪問人訪問你啊？ 人訪問我，有啲電腦雜誌啊，諸如此類啦。 電腦雜誌你講咩？ 係咯，電腦雜誌喂，一竇講一個提倡性嘅平台，網上提供性嘅嘢， 係 好多電腦雜誌想訪問我㗎。 我以為你講整電腦嗰啲大佬， 差唔多嗰類型啦。 係， 我唔覆你，唔係代表我唔知，唔係代表我唔做。十月之後啦。你要同我见面啊，传媒同我见面，十月之后啊，我不一定俾你㗎，我唔会。我唔係狗噏嘅， 十月之後上埋電視添啊！ 冇所謂啊，係先？我同子騰傾過偈，我可能始終有一鑊，我都想傾啊，上電視睇下嘅，我冇所謂嘅。十月之後啊，全部訪問好咩好，十月之後啊，你想知乜嘢同我講？十月之後啊，唔好而家搞我先啦、啊，而家搞我點緊你㗎？話聲咧，因為我唔係社民連會員嚟㗎，已經十月之後啊，就可能係。 唔系，冇屌，唔好成日话啦！屌你真系玩出货啊，衰佬！ 玩出货系 OK， 因为有网友唔好叫我提咁多姑爷仔， 系 啦，我唔提唔得嘅。唔系姑爷仔，我撑紧 OK。 其实我哋两个系淫贱联嘅， 我哋淫贱联啫， 系 啊，我贱男联啫，我哋 系啊， 咁当然点都好啦。死啊，越讲越远呢啲唔啱贱男联，冇人会听嘅，话先咧。 OK， 讲报告。星期五个报告讲嚟，有冇用正骨？ 系 玩。唔系正骨都可以讲下，喂，嗱，冇扯嘢，即系我发觉有间场咧好正嘅，正骨， 啊，咁你成日讲嗰间啊， 唔系华通 ，OK OK， 但系嗰间咪我真唔会开嘅，因为嗰间场咧本身都好捻旺噶啦， 点解咧？正骨场你反而唔开名，唔系啊？ 唔系啊，我真系有我同啲网友去过噶啦，跟上次同你去魅力嗰次咧，跟住翻嚟咧，你知啲网友噶啦，去完魅力，即系好似倾家荡产、家散人亡咁样噶嘛，嗰种心态咧，好似心有戚戚焉咁样，真系唔想离开深圳啊，唔想离开中国大陆呢个美好嘅环境，真系咁样。咁我话使啲钱咯，突破正骨先啦， 系 啊，咁等我哋 relax 下先。嗰间场咧，好多好旺嘅， 系咪水疗会嚟嘅？ 唔算，唔系水刀，唔系水刀，喺水围嘅。其实如果你打开皇冠巴咧，佢都有个广告俾你嘅。嗰度咧系好超正啊，88蚊，两个钟送个唐服，即系话捻脚又得，坐椅又得咁样。 哇，好平喎！ 好平啊！咁当然啦，你星期六日啦，星期五六日五六去咧，你可能要读四个钟头咧，先至可以。过夜嘅，但系嗰度咧招呼一流，环境 OK， 咁啊正骨，啲师傅又系真系得嘅，而且我喺嗰度玩咧，我华通我喺华通咧就一佢冇旺，我唔怕讲做旺佢，我唔惊啊，因为我有几间选择喺华通咧，正骨场咧佢就指压啲已经 OK 啦，但系华通比较贵10蚊度啦，但系咧如果譬如我玩中医咧，咁嗰度系都系比华通贵10蚊嘅啫，嗱咁中医嗰度真系唔错嘅，但系名我真唔开得，因为已经好捻旺噶啦，我再开咧就好似金记咁咧，咁就真系我都唔使去，咁我网友 唔系，其实你开唔开其实咧就深圳好多正骨场咧都系好旺噶， 你知唔知咁旺啊？ 两几好多几个原因喎，嗱你先讲一个，我讲 我讲个最简单原因。 好， 夏天逢系桑拿都旺， 正骨场其实更旺 。 点解你知唔知？ 你讲， 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你有师奶生意， 嗯， 呢个系一个主要原因，同埋一啲咧一家大细嘅生意，即系你唔同斜骨场，斜骨场净系做男人。 你讲紧咩？你去过嗰间乜贵话？ 咩啊？黄室， 黄室假期啫。 唔系我，梗系唔系啦。我最近，譬如我最近 水都唔好多人噶， 多噶，睇你 水立方都唔好多人入。 唔係嗱，我最近就成日我就去第二間嘅。 去邊間？ 馬亞城。 馬亞城。 咁嗰啲又係好多人嘅。唔係同水療。 馬亞城開得耐啊嘛。 啊，正骨水療其實點都係多人㗎，即係真係嘅，你信我，因為佢做嘅客源咧係比較仲比呢個斜骨闊啊嘛。咁同埋咧就係仲有咧就係仲有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咧好多嗰啲咁嘅師奶怨婦咧。就走去即係喺嗰啲長度 位 度師傅㗎。 唔會去呢度㗎。 會㗎。 我咪介紹 㗎。 我咪介紹。 唔係水療。唔係水療。有啲正骨場所謂正骨場做女賓嗰啲呢就係有啲師奶即係怨婦喺嗰度呢起機㗎大佬。 卵巢。卵巢。 唔理得嗰個好難聽。我唔鍾意講嗰個 terms 㗎。總之就係起機啦係。 咁嗰次我有一次同阿蕭山做節目呢蕭若兒先生做節目佢嗰日蕭故星中我咪蕭仔講咗我就講地址啦嗰條路啦蕭仔連個牆都 我知我有聽㗎其實好多㗎深圳好多 呢間係香港師奶最多㗎啦 係呀咁所以其實你開唔開名呢其實通常正骨牆都係多人㗎 好啦咁我開嗰間咩水上明珠 水上明珠 我同我梁錦祥講喂我介紹間正嘅正骨俾你啊你知啦梁錦祥唔滾㗎嘛傻仔傻閪嚟㗎嘛佢真係佢先唔滾㗎嘛佢對住我個話唔滾啊所以我嘅傻閪啦我點會信啫 你又唔記得上一次我個節目講咩啦 講咩 啊呢啲通常先係最兇狠㗎 喎梁錦祥咁碌嚟㗎樣佢人一定兇狠啦係咪先 ,ok, 所以上面即係去過啦你真係假你不佢間間都話去過你間間都唔見到你我間間我都去我次次都唔見到我 OK, 唔緊要咁其實嗰間場呢其實真係唔錯平啦但係呢因為等房係等 路區呀 水圍呀 水圍 OK, 佢喺風雲俱樂部隔離就喺隔離即係我哋風雲俱樂部嗰度有一間士碌架呢成日我哋香港成日去打啦咁隔離就係咩㗎啦佢喺皇崗口岸有專車接送咁樣你去到都係第二 羅湖車站係咪專車接送 皇崗 如果皇崗有心羅湖都多數有㗎喎。 有。 係啦因為好少淨係皇崗有。 但你知道啦我放工去年嘅話呢係兩點㗎嘛。我今晚都去啦因為聽日我約咗你嘛吓 嘛。喂頂 約咗你咋嘛約咗你咩都得啫有啲咁慘咋嘛。我係咪先黐線真係唔好講埋其他嘢嗰啲其他唔關你事。 OK。 咁我今晚都去啦咁嗰度呢我係預咗呢佢至少搭兩個鐘。但係呢如果你過夜呢星期五六日呢最多係可能要搭四個鐘你先有得過夜㗎。但都係唔係貴喎。都係因為嗰陣 你因為八幾 你起個中醫我推薦中醫即係中醫好好即係啱晒我哋骨症咁中醫就108相中即係九個字啦即係90分鐘啦咁你練兩次連埋個唐服加埋你都唔使三嚿水練埋袋子因為練腳嗰度我俾牙皮幾師我俾可能俾八皮咁樣加埋都唔使三嚿咁樣其實好抵㗎四個鐘頭即係話三個鐘頭啦即係三個鐘頭啦九分鐘兩個可以咁樣玩㗎嗰個幾抵㗎咁食幾多平㗎食個唔知咩餐蛋面好似十皮咗喎仲可以港幣九五計所以嗰度好旺㗎好旺㗎咁我除咗華通之外呢我就一定去呢間㗎啦點解我去華通呢除咗個師傅係夠力之外呢嗰度係實有放份㗎嘛 明白 但係如果我去水上明珠呢正骨場唔怕改名啦佢就明珠呢隨時冇訪訓喎咁睇下你哋咩啦但我都建議我就唔好去啦你個個都去晒呢咁我就冇得搭㗎啦。 唔使一定逼埋一間嘅即係深圳真係好多譬如即係選擇好多其實正骨就 係 呀正骨長啦。 正斜骨好多啦但係唔知點解係嗰個我話埋俾你聽奇怪奇怪就係呢樣嘢星期呢個星期六呢我去金記咁就我好晏去啦同埋長毛文同埋一個網友一齊去啦咁樣出奇地有房係得返最後一間房瞓覺㗎即係練完之後瞓覺得返一間俾我㗎即係佢旺到咁樣囉咁樣跟住我有啱啱有兄弟啦我自己啲朋友啦咁去咗京鵬嗰邊京鵬嗰邊即係嗰間啦去咗京鵬咁樣佢話喂有房喎大把房喎技師又唔係好旺㗎喎即係話某程度可能比我暢旺咗 真係我覺得好多場都俾呢啲場俾我唱旺咗嘅。跟住落嚟呢，我想講一間啊，唔好講呢樣先。星期六我三點鐘去係唔使等房，我同長毛問都唔使。 半夜三點， 夜晚三點。 係係 啊。平時啲人佢就話好多人，我真係唔覺啊。當然啦，可能瞓曬覺嘅好多啦。咁我都係瞓尾，我直嚟要瞓尾房添啦。咁、但係係有係。我坐都唔夠15分鐘就已經有技師啦。 間唔中一次啦、 啊。我就乜我當然我 call 鐘啦，咁我嗰個技師就等緊我啦。咁阿長毛問唔 call 鐘㗎嘛，佢盲目黑嚟㗎嘛，係咪先？咁佢都遲我幾個字就都入到房囉。咁、樣我唔覺得真係金碧霞金記真係咁黃囉。但係如果你真係覺得金記符記太黃嘅陽光你又覺得太貴嘅，咁其實你可以去京盤嗰邊啊，老地方酒店嗰邊啊， 好多仲有 庐山酒店嗰邊，因為我會介紹俾網友咧，嗰間場會 grand 啲嘅，即係靚少少嘅，太差我就唔好咁介紹嘅，咁但係去嘅地方，其實嗰啲地方都基本上都可以過到嘢，你唔使話等好耐咯，咁樣啦，雖然呢話自己唔去，即係唔好介紹嗰啲場差啲嘅場呢，咁呢次我去咗一間嘅，咁飛機啦，咁因為同阿長毛問㗎嘛，第二日咁呢， 即係唔係金記啦， 唔係第星期六金記，星期日咪我諗住向記嘅，跟住雞飛狗走㗎嘛，你阿長毛問呢隻雞都走埋喎，係咪先 ?ok? 咁梗係返轉頭乜女都冇啦，咁樣係咪咁樣冇咁樣戰敗嘅心情咪行去飛機囉，咁阿長毛問喺度㗎嘛，咪先咪齊行下啦，咁樣我就知道呢，以前呢喺呢個飛機呢有一個收銀員，靚妹嚟嘅，幾順順情情咁樣，十零廿歲啦，十七八歲到啦咁樣，就又做咗下收銀呢，喲你老味變咗技師喎、佢而家係金記嘅紅牌嚟嘅，好難搵到佢，咁我跟住 咁飛機嘅紅牌。 飛機嘅紅牌。飛機嘅紅牌。其實好黃㗎，佢即係唔停咁接即係打手軟就話聲你聽，話聲你聽，佢好犀利㗎。咁同我陳寶文去啦，沖完涼咁我問啦。我未入我一去到前台啫，即係個收銀就問啦。邊個喺邊度，即係 number 啦，你知道 number 我唔開㗎啦。邊個喺邊度，喺度。咁佢話係咪做緊嘢，佢話做緊嘢。當時做緊嘢㗎喇， 三四孖到啦係 咪，咁佢話做緊嘢，我等幾耐，佢話啱啱入唔得，啱啱入都係個半鐘啫，係咪先， 三四孖 冇所謂啊，跟住我咪話得我抹咗佢先，跟住我就捏下腳咁樣，咁捏完腳啦，咁阿長毛文就同我講話，喂呢條靚妹嚟㗎，真係冇招呼㗎喎，牛大佬，咁即係我驚你賴嘢咋，你話一個刁民牛點會唔知呀，其實我係預賴嘢嘅， 得貪得意， 唔係呀，我節目有嘢講㗎嘛，你明白呀喂但係真係去到好正呀，好似如飛機咁又乜中午摸臭臭呀，跟住打個起個機好 happy， 喂我冇嘢講呀，我要中招先開心㗎嘛，係咪先，但係 sorry 呀， 做唔到招， 我一世都有啲氣運嘅話啫，我唔係講笑，即係等於呢我去魅力呢咪試過一次兩 Q 兩擔一抹殺廚嘅，係咪先，我諗係我先有㗎咋，第二個冇㗎，因為我有氣運㗎嘛，好似釘神妹咁，係咪先，阿強嚟搞就一叫返屋企，我就過去講都唔走，係咪先，我有啲咁嘅運嘅，呢次都係我嗌條靚妹十七八歲到啦，咁佢係咁，當然佢係只係做起機嘅啫，你唔好叫嗌個 body 啦，因為佢冇地方俾你 body 呀， 冇乜 body 呀， 冇地方俾你 body，ok 呀，佢又唔肯開大嘅，咁只係手足之肉啫，咁樣咁跟住大鑊啦，但係真係為咗節南俱樂部真係賴嘢都要講，出奇地好， 係 即係佢即係唔知係飛機呢，佢唔係分 part 1 part 2 呢，佢真係冇咁死板， 自由式 自由式，佢可能即係 即係除佢嗰時候呢，除佢疤嗰時候啦，嘩，我第一次見到呢，原來有啲扣呢喺格拉底嗰度個疤扣啊。前扣後扣都知啦，係咪呀？ 諗唔起喎，有啲係。 前扣後扣。 扣喎，真係。 有側扣喎，嘩，好彩遇著我啫，側扣我第一次遇到一樣單手除咗你，我理得你死。仲我話側扣可以成個除成個波波拉佢拉佢落嚟啊，大佬。 但你最初你唔知道嘅側扣你搵唔到㗎。 搵唔到啊，位四條帶黐線啊，後面四條帶跟住摸去前面又冇得甩喎。嘩，咦，我旁邊有嘢喺度，嘩，好真係，唉，真 係。想攞翻教錢出嚟啊！ 爭啲爭啲困，真係害到我啊！我真係應付唔到，未試過。我好彩真係真係老黃磚老黃磚，呢啲咁生嘅，只要我一理通百理，唔係打側扣一樣，側扣同除背扣一樣嘅啫。係前扣難除啲嘅啫，我覺得 OK 嚇。我除咗啦咁樣嚇，喂玩到喂，如果佢唔講咧，我真係會開大嘅。一點樣呢，因為佢錫嘅你㗎，錫你啲頸啊耳仔啊咁樣呢，即係又摸下你嘅黏頭啊，即係男性嘅黏頭啊、嗯、即係佢同開大嗰個過程一樣㗎、嗯、即係以前我喺飛機玩呢係點呢，都係攬攬錫錫啊，互摸互揸互抄咁㗎啫，大家互相即係你揸我揸你，我抄你抄我啫，佢唔係 㗎， 佢係開大嘅一樣、 嗯， 由耳石到你全身咁差唔多香咁滯啦，咁你硬緊跟住先幫你起機㗎喎，嘩， 即係唔偷懶啦呢啲。 唔偷懶喎、 啊。係。 話你聽靚妹就唔偷懶啫，十零歲唔識嘢㗎嘛，要 care 輪咪 care 輪，可能唔俾㗎。你可能係嘴下佢唔飛埋個飛埋死人嘴死都唔俾你錫㗎、啊。喂搞到兩搞，你知我你都路行專，我唔知點解呀，有啲欺運㗎話即係你。咁心裡又係俾嘴。话唔俾炒，俾炒，搞搞下咪又系照炒。喂，呢样就真系得噶。咁呢件靓妹啦，啊，我谂叫做飞机红牌啦，得，翻整多次。但系飞机你叫我推唔推荐咧？我会可以考虑啊，可以深深考虑 啊。你而家讲咗出嚟啊！啲集出咗街咪個個走去嗰度搵收銀妹啊，冧把唔使知啦。收銀妹我就係要收緊妹啫，咁咪死呀你。 咪佢係太旺呢嗰、那個。 如果嚇到前台嗰啲走晒可能。 佢會困嗰張困鳩你㗎或者你聽。喂收銀妹嗰、那個 收銀仔又有收銀妹冇啦。 收工啦、啊、收工返早班呢返無厘頭班咁樣㗎啦。一太旺佢困鳩你 㗎 始終冇。但話聲咪聽，如果你咁樣上去呢，聽完我啲節目走去飛機呢，你百分之百戇鳩 嘅， 你千祈唔好上去，唔係為我幾師肉、因為呢嗰晚我去呢得八個技師，成晚成個場得八個技師，屌你都黐線。當日呢我長毛文仲有仲有我仲有六個唔識嘅喺隔離左右，嗰度已經八個啦。即係如果我哋戰南聯班兄弟黐線幾廿人。 咪輪住囉睇醫生咁囉。 你係每次可能等三四個鐘先入到房，仲誇張過去金記話聲俾你聽。喂，好老實，依樣真係要屌話聲俾你聽。金記技師你又唔請，點解唔請呢？扣錢扣得多，冚家產阿芝阿祖又扣你200，啊屌你老母冚家產，你遲到早退又扣你殺，唔知幾多百，加到個個女都走啊。冇問題要走啦，嚇、我上次搞嗰件着衫着到屌你都唔知似乜嗰個咧又走曬啦，即係稍微好啲女都走曬，而家剩翻佢單天保至尊收銀妹，咪梗係好啦，收銀妹大佬話曬。年青貌貌貌嘅人見智啊，而且之前佢未受污染㗎嘛，佢係呢個場做咗呢個場先污染咗嘛，大佬佢係收銀嚟㗎嘛，俾人唔知俾個主任啊定乜嘢困夠咗先至出 咁冇人出去走埋喎。 我話聽佢又未必喎，佢旺喎，即係點樣旺法呢，即係節目唔夠時間我都講埋佢先啦，冇先啦、當日咁幫我做完搞掂晒啦，搞掂晒，舒服晒。咁其實呢我唔鍾意 part 2㗎嘛，咁其實喺 part 1嘅時候已經起埋機㗎啦。咁差唔多仲有成半個鐘頭到囉。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即刻已經有男人有客 call 佢啦。跟住話，哎呀唔得，我聽普通話啦。佢話佢意思話，我唔得閒啦，如果做緊個客啦，大概仲有半個鐘頭到啦咁樣。喂，我跟住我嗱呢一樣咧，其實我希望咧可以入到一個叫應該做因客嗰閒嗰一欄啦。你完咗事啦，你放佢走囉，係咪先攬嚟冇撚用啦，不如睇下電視啦。咁樣話你要我你幫我做嘅，我已經做，你已經做咗啦，你可以即刻接第二個客啦。嗱咁樣我就咁樣做嘅。因為我上集我咪講過有啲因客要必須嘅條件啫。Oscar 寫啲嘢呢全部冇信任我識咩聽。真係㗎。嗱好兄弟要屌佢兩句呀。如果條女係贊成希望你貼相嘅，使撚俾錢咩？係咪先？你即係我即係貼相呢樣嘢，我想講講。如果你同個技師又好，同個性工作者影咗相，貼唔貼？如果佢嗰條女係肯貼嘅，咪貼囉，係咪先？唔係咁你要收錢啊，係咪？唔啱嘅 ,Oscar, 你諗啲嘢偏激咗啦，你有件貼相嘅。可能你貼咗張相之後，嗰條女一日個八鐘呢，佢多謝你啲，多謝你唔切啦，唔係一定要收錢嘅。當然係要得嗰條女同意。唔同意嘅話，咁你就可以畀錢答佢囉，我畀幾千俾我貼，咁就可以。你話每次貼相都畀錢就唔啱嘅，一定要尊重個女性。我係教兄弟姊妹們尊重個女性㗎嘛，性工作者都係女性，你要佢貼相，問咗佢肯唔肯，肯咪貼囉，佢唔肯你咪畀錢問佢肯唔肯囉，佢最後畀錢都唔肯你咪冇貼囉，唔係畀錢大曬 ,ok? 咁我講返啦，嗰條女嗰度啦，咁 你早放佢走啦， 放佢走啦， 係呀， 咁跟住完事啦，咁睇跟住咪轉房睇埋嗰場唔知乜嘢，唔知乜撚嘢波啦，唔知乜撚嘢啦，睇完咁跟住瞓啦，咁完成咗呢個星期嘅節目啦。你有冇補充啊？ 冇乜啦，我係時間差唔多啦，不過即係仲係上個禮拜咪都係即係因為七一有假期囉，咁都網友其實有幾班網友都有走上嚟玩嘅，咁如果想知下啲細節下一集啦， 係啦，咁我同埋唔爭再講多幾分鐘啦， 好啊， 當日七一嗰日呢，我喺鵝頸橋，咁我好多謝啲網友呢過嚟支持我，記住唔係支持買威，唔係支持社民聯， 係咪 係支持我哋嘅字 addo.hk, 係咪 咁過嚟我 啱啱捐錢俾呢個節目呢？ 冇 ,ok, 咁其實呢有人買了 CD 嘅，有個兄弟買了 CD, 我其實我袋永遠袋住一兩隻 CD 嘅，買咗嗰嚿水我都捐咗俾民間人權陣先 㗎。同埋好多戰男 member 都有遊行㗎。 係呀， 除咗我我就喺東莞。 係啦，咁我當然我見到邊個啦，我講埋呢個轉㗎啦，唔好圈住我，我見到阿靜啦，我見到 卡奴啦， 卡奴啦， 係啦， 阿烏仔都有嚟，因為我見佢唔到，我知道佢，因為阿靜同我講咗，咁好多戰男聯嘅人都有參加七一環嘅。 係呀， 呢樣係比參加我任何一個團呢我更加開心嘅。唯一唔開心嘅呢，你哋我唔可以全部見曬你哋啫。如果你下次真係見到我，通常我都喺嗰有乜遊行呢，我都喺嗰個竇度㗎啦。 橋係咪多數都係我 嘅。多數喺個竇度㗎啦。你唔想見我呢，想屌我梁錦祥呢，佢都喺度嘅，或者你聽。 或者你見到長毛人喂丟埋去邊度啊， 因為呢佢嘅 長毛都係答你㗎 啦。長毛都答你㗎啦。嗰條撲街戴帽嗰個嚟講咪啲問牛囉。唔使客氣咁㗎。咁你問見到我，咁你話想問梁錦祥喺邊度，我咪話屌個四眼仔長毛戇鳩鳩嗰個咪梁錦祥囉。咁樣我會咁樣嘅。Okay? 好啦，Overwind係太勁啦，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見。 Okay, 拜拜。